大家好，这里是99TV 苗知识，我是 Joey。 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结果，这就是人生很多时候的无奈。不过不管怎样，只要还有希望都值得去努力，即使到最后依然是失败，至少我们尽力过了，也算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如果是刚刚来看这个系列的朋友，可以回去看看我之前做的两期。上集我们讲到红血球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每次的战斗几乎都需要外界干预才能取胜，持久下去恐怕会出现重大问题。而且现在就连勃起都时常无法成功，身体越来越差，指挥官非常担忧。不过对主角来说，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失去的朋友，是一起经历过很多的朋友，为了救自己而牺牲的朋友，这对主角来说是无法释怀的。甚至他多么想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他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意志，甚至一心求死。脾脏除了储血外，也负责清除年迈的红血球。这时主角希望红髓细胞可以将自己处理，因为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可红髓细胞严厉地告诉主角，你不要会错意，这里不是处理废物的地方，是完成伟大使命的红血球画下句点的地方。同时这个世界又迎来新的挑战，在角膜纸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而且这次指挥中心并没有任何资料，眼前的物体完全是未知。既然是第一次应对，就要先试探情报。白血球负责吞噬目标，而巨噬细胞负责找出抗原体，可是白血球无法吞噬对方，并且巨噬细胞的攻击完全无效，依然无法知道异物的真实身份。现在指挥中心只好宣布进入第一战斗配置。收到第一战斗配置的白血球大军前往大脚趾增援，而且就算造成周围身体损伤也无所谓。指挥官一声令下，开始发动全面攻击，可是对方毫发无伤。不过这是指挥官猜到了这个东西的身份，这不是来自外界的细菌，而是人体代谢残留的尿酸盐结晶。尿酸是嘌呤的代谢产物，而刚刚误以为它是细菌，所以对它的攻击导致了痛风。痛风就是白血球误以为尿酸结晶是细菌，从而展开攻击并引发了炎症，并伴随着剧烈疼痛。无法结束自己生命的主角开始罢工，并让这个世界领导人知道身体的状况。如果世界不改变，再怎么努力工作都没有用，所以只有世界的改变，大家才有希望。没错，这就像人类社会，你处在哪个国家自己不能选择，所以这个社会制度就是一切，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如果领导人忽视了人民的诉求，或者错判形势，不论大家如何努力，最终只会活得越来越辛苦。但是民众可以做的只能是发出警示，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尤其是遇到了不愿聆听民众诉求的领导人。这时白血球抱住了红血球说道，我理解你的感受，看到同伴牺牲无能为力，我也曾经感到绝望。细胞在这个世界以瞬息万变的速度诞生死亡，尽管彼此都不相同，但是大家都在为了这个世界尽心尽力去完成使命。所以还活着的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要让失去的伙伴们保护的世界继续延续下去。快点察觉细胞们的悲鸣吧，就快到极限了。经过上次痛风后，主角再次振作起来，不管怎样他也要继续运送氧气，这就是身为红血球的使命。他们永远没有假期，如果有休假的话，应该就是心脏停止的时候吧。而最近的血管情况急剧恶化，光是运送氧气都会吃不少苦头。血小板为了修补血管到处在施工，总之貌似情况越来越差了。现在红血球们都变得十分担心，因为就连冠状动脉也堆积了许多胆固醇，但没想到冠状动脉斑块崩塌，压住了许多红血球。虽然这次没有像上次肺堵塞那样，但可以通过的地方也非常狭窄，这种情况就是狭心症，现在红血球只能勉强通过。指挥官认为现在虽然不是最坏情况，但是出现第二次崩塌的风险依然存在。指挥官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果然主角带着新人正在通过斑块时发生了二次崩塌，这次整个冠状动脉完全被堵住了。指挥官最不想见到的就是这个，心肌梗塞。这样下去，血液无法循环，氧气就无法到达心脏，心脏就会坏死。这时主角拿起了被斑块砸到了红血球的氧气，继续前进运送氧气。虽然他们的氧气很有限，但是也要尽力去做，不然这个世界就完了。可是主角到达心脏时，氧气已经快不够了。这时凌驾一切部门的首脑们立即开紧急会议，就像艾法中的 Zelly 一样， 他们的决定是立即向所有细胞紧急说明情况，现在他们也无能为力了，大家可以不再工作，准备迎接死亡。就算最高层的首长们都纷纷鞠躬致谢，但是也平息不了细胞们的愤怒。不管怎样，现在谁也改变不了什么，就算大家再不情愿，也许最后的时刻真的就要来临了。最终的日子终于要来临了，很快心脏停止了运作，这使身体逐渐失去了动力，大家真正陷入了黑暗之中。很快身体各个器官都停止了运作，大家就算再不情愿也似乎没有办法，就连胃部的岩浆海也逐渐失去了热度，消化停止了，指挥中心更是完全停摆。而指挥官最后下达的命令是，现在已经无计可施了，整个世界立即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就要灭亡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算是解脱，不用再每天无止境的工作下去。身体全面停摆后，忽然在肋骨附近出现了裂痕，并且伴随着强烈的震动，重要的是心脏随着震动一闪一闪，这就是胸部按压，是心肺复苏术，这是为了在心脏停止运作时可以给脑部提供氧气。这是主角认为一定要做好心脏复苏的准备，如果心脏已恢复要第一时间运送氧气。可是很多红血球认为现在不会有希望了，而且这样的身体死了更好。不过主角不同，他是因为喜欢工作所以工作的，他才不在乎到底有没有前途，工作环境有多黑暗。这就是典型的工作狂，这种人与一般人不同，很多人是要通过工作得到自己想要的物质，而工作狂是在享受工作本身，工作后得到的结果他并不在乎。所以那些不断工作为了赚取加班费的人，真的不要说自己是工作狂了，而是赚钱狂才对吧。忽然心脏貌似运动了起来，指挥官立即关切，但这只不过是痉挛而已，心脏并没有恢复运作。痉挛状态也就是心室颤动，就算这时几乎所有细胞都祈求着心脏复苏，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就在大家绝望之际，忽然有一股电流传遍全身，这是用于心脏复苏的电极。幸运的是心脏真的开始复苏了，指挥中心的电脑又开始有了反应，这一切都是 AED 心脏电极器的功劳。可是冠状动脉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红血球依然不可以进入，所以这样下去心脏依然会有坏死的风险。就在这个紧急关头，突然一根管子迅速来到冠状动脉附近，并且开始膨胀，用铁丝网形成一个通道，可以让红血球去到心脏，这个就是支架疗法。当指挥中心的人都在欢呼时，指挥官却说现在的危机并没有解除，红血球要立即将氧气运送到全身，不然那些细胞就会死亡。尤其是处于脑部的指挥中心，如果造成细胞死亡将会是永久性损伤，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命运就交给了红血球的速度了。在红血球的努力下，人员不断地把氧气送去每一个器官，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伤亡。经历了这次，身体似乎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开始注意休息补充营养，渐渐地身体内的血管也变得干净了，就连白血球面对的细菌也少了很多，整个身体都在逐渐向好，所有的细胞都看到了光明，终于从黑暗中走出，这个世界有救了。身为这个世界的一员，似乎主角终于可以等到他理想中的工作环境了。不过就在这时，他与白血球一同被从天而降的一个针管吸走，等主角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在另一个环境之中，这里是一个比之前更恶劣的环境。很快他就意识到这里是另一个身体，他所做的努力就像一场梦，虽然原本的世界得救了，但是这个新世界还要面临更多更多的风险，甚至遭到原居民的排挤，黑暗会继续笼罩在主角以及他的伙伴，这是无法摆脱的命运。到这里工作细胞 Black 的故事就讲完了，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开展续集的引线。工作细胞 Black 十分有趣，在动画中还可以了解许多健康知识。接下来我会开始试图讲进击的巨人，为大家详细制作影片。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可是由于进击的巨人故事线比较复杂，所以我依然会像讲解 Alpha 那样简化，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楚主线情节。不过最近关于元宇宙的话题貌似非常夯，骇客任务就是在讲元宇宙的世界，当然还有很多作品，譬如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都有元宇宙的幻想。 既然我们下一个时代就要进入元宇宙了，那么我们就从这些作品中体会一下未来全面进入元宇宙之后的世界吧。另外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之前那些同样非常憨的概念最后却失败的例子。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帮忙点赞分享这个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